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正话瞓着嘅时候，隐约之间见到一个人影一闪而过。咩人咁鬼鼠呢？我嚟唔切諗咁多啦，偷偷潜到喺门洞边上面，偷眼望过去。外边好光，有一个念手念脚嘅家伙正沿路向古格皇城嘅方向走过去，身上孭住个袋，唔系第二个，正系明叔嘅马仔阿东。我早就睇出呢个阿东唔系咩好人嘅，油头粉面，拆眉拆眼，半夜三更潜返去遗迹度，唔使问阿贵啦，肯定系睇啱咗嗰尊银眼佛像。阿东个老板系个大贼，嗰啲湿碎嘢呢就唔系好睇得上眼嘅，应该就唔系明叔派佢去嘅。日头系人多眼杂，唔方便落手，所以等到咁夜啦先至嚟行动。佢个如意算盘打得唔错啊，不过天底下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，既然俾我撞到啦，就算系个黑仔啦。諗到咁啊，我即刻返去揞住肥仔把嘴将佢拱醒。肥仔正喺度瞓到打雷咁，口同鼻俾我一塞住，即时就醒咗啦。我见肥仔擘大眼，立即对佢做咗个鼠嘅手势。肥仔用咗十秒钟先从睡眠嘅状态清醒过嚟，低声咁问我啦。 啊喂，顶你个肺呀，瞓得好好地嘈醒我做咩呀？啊，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又瞓唔着想搵我吹水呀。嗱，我话俾你知呀，我依家淨係想搵周公卿偈嘅啫，你有咩嘢呢留返听日先讲啦。 我细细声咁话啦，咁夜吵醒你啊，梗系有紧要嘢啦，唔通我食饱饭冇事做咩？我掹住佢，偷偷从屋里头出咗去，一边盯住前边阿东嘅踪影，一边啊将经过对肥仔讲咗一次啦。肥仔听到啊，即刻扯晒火话啦：， 妖喇嘛嚟话，嗰尊佛像啊！肥爷我都唔好意思攞，啊佢嗰条咁嘅死木契啊，竟然咁接触天灯，你老尾啊，实在冇咩功德心啊吓！胡司令啊，啊嗱，听晒你话，我哋一于好好地教育下佢，你话啦，点收拾条契弟？系弃尸荒野呢，定斩开佢十八碌啦？ 我好抵死咁对肥仔讲啦，肥仔呢两年嚟呢，我哋都冇咩机会搞咩恶作剧，今日啊，不如玩返个旧本啊，我哋两个呢吓吓佢先，然后呢，我伸手向下一挥，我意思呢係将佢打晕，劈佢向山上，等条衰仔听日狼狈不堪咁自己跑返嚟。但是肥仔会错意，以为我的意思是将他怼冧，伸手就在身上找散兵刀。但是出得来急，除了随身的一支手电筒之外，什么都没带。肥仔说， 妖，冇刀都不要紧，我拿个啰柚鉴生坐死他。不过呢，我们落手之前呢都要教育下他先。 讲完呢又碎碎咁笑咗一轮，我越諗呢就越觉得呢铺过瘾啦，心里头忍唔住一阵兴奋。但係呢仲係交代肥仔话啦。肥仔嗱，你因住下下，等佢吸取下教训就算啦，咪搞出人命嚟咁就唔好啦。另外呢件事呢，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绝对唔可以透露嘅，连杨雪莉都唔可以讲俾佢知呀。你知道为咩嘅呢？肥仔猛咁岌头讲啦。 啊，咁啊，梗系唔讲得俾佢知啦。唔系嘅，嗰位美国顾问啊，又话我哋不务正业噶啦。喂喂喂，诶，老胡啊，诶，等等我先，等我放低几两再喐手啊。 我话啦，冇时间啦，一边行一边揾机会再屙啦。再唔快啲跟上去啊，呢度契弟就跌到冇晒影噶啦。我哋依家都唔知几好兴致。借住天空上边大到吓人嘅月光，向后边偷偷咁跟住阿东。由于惊俾佢发现啊，都唔敢跟得太贴。一路跟进，就嚟到咗古格遗迹嘅嗰座山丘之下啦。阿东嘅体力咧就好差下嘅啫，日头来回咁奔波，仲要帮明叔孭住氧气瓶，已经啊攰到佢死噶啦。晚上仲要偷偷溜出嚟。一路又冇停过，加上心理压力唔细啊，到咗山下边已经喘唔过气嚟啦。于是佢坐喺一埲土墙下边休息，睇佢嘅意思咧，打算系唞翻顺条气之后咧，就直接去轮回庙度偷佛像啦。我心谂啊，呢条衰仔啊，都唔知道唞气唞到几时，我哋不如兜过去佢前边埋伏起身咪仲好。于是我同肥仔打咗个手势，从废墟嘅侧面绕到阿东嘅前头。行咗一半，我哋就后悔啦。原来呢座皇城嘅遗迹啊，只有大路啊好行啲嘅啫，其余嘅区域啊都破败得极为严重。走响房舍嘅废墟当中啊，几乎行一步就凹一步，又唔敢发出太大嘅声响。走起身呢，就格外咁缓慢。好在呢，终于找到一条街道，两个急急脚咁就捐入去护法神殿啦。仲未等我哋嚟得切，再次欣赏下嗰啲火辣嘅密宗双修图嘅时候，就听到后边传嚟一阵脚步声。呢个人嘅呼吸同脚步都好重，一听就知道系阿东啦。谂唔到咁快佢又跟咗上嚟啦，或者系我哋绕过嚟耽搁嘅时间太长啦。我同肥仔急急忙忙咁摸入去轮回庙大殿，但系庙里头空无一物，根本冇办法藏身。情急之中啊，只好踩住红柱上边嘅层层灯盏，分别爬上柱上头啦。呢啲红色巨柱，除咗嗰条冧咗嘅假柱之外，其余嘅都好实净，而且高度有限啊。肥仔呢一种有恐高症嘅人都勉强可以爬上去。我哋前脚啱啱爬上柱，阿东后脚就摸咗入庙堂啦。明亮嘅月光从殿顶嘅几处大破洞里头照咗落嚟，整个庙堂都一片雪亮，睇得清清楚楚。我对肥仔做咗个沉住气嘅手势，我哋两个沉住气，睇下阿东搞边科先得。等佢忙碌一场，即将搬动佛像嘅时候，再出手嚟吓佢。咁先至过瘾㗎嘛。大殿里头非常安静，只係听见阿东响下边气嘘气喘咁，胸口起伏得好厉害，睇个样呢真係攰得好紧要㗎喇。佢又唞咗一阵，咁先至喐手搬开石头，打开原本俾我哋封住嘅嗰个破墙，一边做嘢呢仲一边唱住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，帮自己壮胆。 一部一度造成媒体功能瘫痪的天涯第一场戏，一部大规模的广大各大出版商同时翻版的粉丝，一部在天涯 我同肥仔喺条柱上面强忍住笑，真系谷到个肚都挛埋啊！不过睇阿东嘅身手咧，亦都颇为灵活，搬动砖石嘅时候无声无息嘅。呢个大殿里头冇外人，佢应该冇必要咁小心啊！搬嘢连声都唔敢发出嚟，除非呢啲系佢嘅职业习惯咧，咁啊讲明咧，佢其实就系个惯偷。原嚟啊，佢仲系行家添啊！贼不走空，咁远杀个回马枪翻嚟，为嘅就系一尊银眼佛像，封住秘洞嘅破墙，本嚟就系我哋随手掩埋嘅，冇花咩功夫，阿东就清出个洞口啦。呢个时候，月光嘅角度啱好直射入去，连手电筒都唔使开，里面甚至比日头仲睇得清楚。阿东先喺洞口对住佛像恭恭敬敬咁叩咗几个头，口中啊念念有词，无非就系佢哋小偷嘅嗰套嘢啦。咩上有八十岁老母，下有几岁嘅孩童，逼不得已请佛祖慈悲为本，唔好见怪之类嘅废话。肥仔再都忍唔住啦，揭一声竟然笑咗出嚟。佢即刻就意识到啦，揞住自己把嘴。我心里头啊大闹啦！啊，这个死蠢啊，一忍多阵都唔得嘅，真系。依家俾佢发现咗啊，最多系冚佢两巴，咁有咩意思啫？我哋两个僆柱上边，角度同阿东相反，响佢个位置睇唔到我哋，但仲系清清楚楚咁听见有人突然笑咗一声。呢座古城本嚟就系居民被屠杀之后嘅遗迹，半夜三更。清冷的月光下面，轮回庙的殿堂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笑声。阿东不怕就真的世是假了，吓到他差点就瘫在地下。我见阿东并未识破，暗自在庆幸手中所破的柱身有很多由于干燥爆开的木片，随手在红柱上面搣了一细块木片下来，从柱后面向墙角的位置掟出去，发出好细的响声，随即忍住呼吸，紧紧咁贴响柱后面，唔敢再喐动了。阿东的注意力果然被引开，但是他的胆识呢就实在太屎了，唔敢过去睇清楚到底是乜嘢发出的声响，只是呢喺度嘶嘶缩缩咁踎响原地，自言自语咁讲。唉，一定是老鼠啫，唔使惊唔使惊。阿东丝丝缩缩咁唔敢喐动，令到我同肥仔亦唔敢轻易从柱后边出嚟装佢。呢、这个时候月光好光，从柱后边一探个头出去，实会暴露㗎喇。我侧个头睇咗下旁边柱上边个肥仔。月光下边佢正对住我咿牙松讲。我知道佢嘅意思嘅。 喂，老虎啊，实在顶唔顺啊，快啲吓吓佢就算啦，再咁落去啊，实听濑尿啊喂。 我对肥仔摆咗摆手，要佢再坚持几分钟，但係拖落去呢確实都冇咩意思。忽然听见殿里头传嚟一阵铁链摩擦嘅声音。我只好冒住俾佢发现嘅危险从柱后面装出去。一睇之下就知道不妙了。阿东呢条友竟然自己壮住胆夹硬将个佛像搬咗出嚟。佛座原本系同后边嘅黑色铁门锁埋一齐嘅。我估计呢佢唔出咩大嘅动作，例如用嗰啲铁棍之类嘅器械呢，根本系冇可能将个佛像抬出嚟嘅。但系冇諗到啊，佢呢一种咁嘅惯偷叫门叫锁就最在行㗎喇。呢啲咁嘅古老嘅大锁对佢嚟讲真係湿湿碎啦。一下冇睇实佢已经将个锁链拆咗落嚟啦。阿东将佛像从秘洞里头拖上嚟。听见铁链响动，原来银眼佛像嘅连座下面仲有一条极长嘅铁链同黑色嘅铁门相连。阿东呢个时候才迷心窍，竟然唔识惊，情急之下找唔到锁窿，于是用力系咁扯。 点知佢都冇使几大力啫，竟然将洞里头嘅铁门扯开咗。我喺柱后边望落去，月光中黑色嘅铁门大开，但系角度唔好。虽然月光如水，我只能够睇到铁门，门里头有啲乜呢就完全睇唔到啦。但系喺地下嘅亚东啱好可以睇见门里头，我睇见佢嘅表情。似乎是由于惊吓过度，几乎整个人凝固住咁啊，企喺度呕晒。我同肥仔对望咗一眼，心里头都系一寒啊。阿东呢条衰仔啊，虽然细胆，但系如果唔系见到咩得人惊嘅嘢，都唔会将佢吓成咁啊，喐都唔喐咁，甚至连惊叫嘅声都发唔出嚟。呢个时候，只听见铃铃一声，我哋急忙向下睇过去，原来阿东冧响地下，擘大对眼，身体发僵，竟然尴生吓死咗。 茫茫大漠，万里黄沙，一份古老嘅羊皮地图，竟然系死亡之神阿卢比斯嘅诅咒。秦哥同老刘头一行人远赴千里之外嘅埃及，为了寻找几千年前的法老古墓，经历重重难关，埋藏在千年黄沙之下的究竟是什么事？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茅山后裔》第二季上半部《沙漠迷城》，就等我们一起展开一场扑朔迷离的探险之旅。 天空的流云掠过，遮住月光忽明忽暗，就在恍惚之间，我睇见从黑门里头伸出了一只惨白的手臂出来啊。在月光照射之下，可以清楚地睇到手臂上毛神神，啲毛是白色的，尖利的指甲泛着微光。嗰隻手臂啱啱伸出嚟半截，就忽然停低，五爪金龙揸住地面嘅石块，似乎係喺度窥探緊门外嘅动静。我心諗，哎，死得啦，呢次今次真係撞上僵尸添，仲要係白空。我哋除咗手电筒啊，咩都冇带，但係睇落去又唔似僵尸嘅手指，似乎应该唔识转弯㗎噃。铁棒喇嘛讲，呢一间轮回庙里头嘅黑色铁门代表住最大恶极之人被投入嘅地狱。从里面爬出嚟嘅嘢就算唔系僵尸都唔方会系好嘢。我睇到旁边嘅肥仔亦紧紧咁贴住条柱，大气都唔敢唞，成头大汗。我当时唔知道呢，佢咁系谷尿谷出嚟嘅。仲以为佢同阿东一样紧张过度。我轻轻咁对肥仔打咗个手势，等佢将帽上面嘅面罩放落嚟，免得暴露气息俾门里头嗰隻嘢察觉到。我将登山帽嘅保暖面罩放落嚟，好似个大口罩咁。咁样呢，即使系僵尸呢亦都唔会轻易咁发现到我哋。依家唯有静观其变，等待适当的时机逃走了。这个时候，天空中稀薄的流云已过，月光就更加光了。只见门里头爬出一只嘢，好似人形，赤裸住身体，成身上下都是细细的白色绒毛，比人的汗毛仲要密，而且更加长，但是又不似得野兽的毛发咁浓密。月色虽然光，但是看不清这只东西的面目。我躲在柱上边，顿时觉得不寒而栗，开始有点紧张。但我随即发现，从铁门里头爬出来的这只东西应该不是僵尸。只见它的目光闪烁，虽然我未见过僵尸，但是口耳相传，僵尸的眼只是个摆设，根本看不到东西。 而呢隻嘢嘅双眼向黑夜里头闪烁如电，佢究竟系乜嘢呢？我怕俾佢发现，於是都唔敢轻易再窥视，缩响柱后边，静静咁听住庙堂之中嘅动静，将隻耳贴响柱身上边，只听见地上一阵细碎嘅脚步声。嗰隻似人似僵尸又似动物嘅嘢，好似正喺度围住阿东嘅尸体喺度打转徘徊。我唔知道佢想点，只系希望呢隻嘢快啲走啦。唔管去边都好啦，只要佢一离开，我哋即刻就可以松人。呢个时候，突然听见庙里头发出一阵诡异，好似老嚣咁嘅笑声，比嗰啲夜猫哭号仲要难听。如果唔系我双手要抱住条柱啊，真系想用手揞住只耳唔想听啊！肥仔向佢床身嘅嗰条柱后边指咗指自己个肚，对我连连咁皱眉头，意思系啲声太刺耳啊！再任由佢咁叫落去啊，无论如何都提唔住气噶啦，肯定要赖尿。我即刻对肥仔摆手啊，千祈咪屙出嚟噶，人嘅尿液气味好重啊，一屙出嚟啊！我哋即刻就会暴露啦。呢种怪异好似老嚣咁嘅叫声，就真係同传说中僵尸发出嚟嘅声音有啲相似。唔知道呢隻嘢喺度搞咩名堂呢？我尽量使自己嘅呼吸放慢啲，再次偷偷从柱后面睇过去。只见呢隻白空咁嘅家伙正喺度俯视地下嘅死尸，拍掌喺度狂笑不已，就好似得咗咩宝贝咁，然后又响殿里头转咗一圈，行到屋顶喺一个大破洞底下，望住天空中嘅月光，又呜呜呜咁叫起身，都唔知系喊呢定系笑啦。我同肥仔不断咁喺度叫苦啦，我哋响柱上边最少都挂咗半个钟头啦，手脚都麻晒。呢条柱上面嘅灯盏又唔系咁稳阵，我哋喐下都唔敢，万一踩甩咗啲嘢，即刻就会被发现啦。赤手空拳啊，点对付呢隻白空啊？而呢隻嘢呢，偏偏又响殿里头咪咪摸摸咁，都唔知佢想点。就响僵持不下嘅时候，发生咗一件突发嘅事件。我睇见啊，一隻花纹斑斓嘅大雪珠，亦即系蜘蛛啦，从房顶上面抌住条蛛丝，缓缓咁落落嚟，蜘蛛丝啊揈下揈下咁，啱好落喺我面前，距离我半厘米都唔到，几乎就要贴喺我块面度啦。雪蛛呢系高原上面毒性最猛烈嘅嘢，基本上都系白色嘅，而突然出现喺我面前嘅呢隻，虽然呢只有手指公咁大，但是身体上面已经生出了鲜红色的斑纹，红白分明。那讲明啊，它至少已经活了上百年以上了。它的毒性啊，能够在瞬间夺走野生牦牛的性命。这只这样可恶的雪珠挂住在蜘蛛丝上面晃下晃下咁，不偏不倚，啱啱落在我额头顶帽上面。这一刻啊，我都就快要窒息啦！我将眼球搏命咁向上翻，亦都只系睇到雪珠嘅一只脚。佢似乎唔中意我顶帽，一直向住我两眼之间爬咗落嚟。我个头部只有双眼同鼻梁露喺外边，眼睇呢只蜘蛛就要爬到我块面上边啦，逼不得已啊，唯有谂办法先解决咗呢只蜘蛛先啦。但又唔敢用手去弹，因为冇戴手套，担心会中毒。危急关头都唔理得会唔会暴露啦。一抬起头，用个脑对准条柱，轻轻咁一撞，劈一声，发出虫壳碎裂嘅声响。雪珠已经被额头同柱身之间嘅压力夹死咗。我又立即一拧头，将仲未嚟得切流出毒素嘅蜘蛛揈埋一边。但系咁轻微嘅响声，仲系令庙内嗰隻嘢起咗注意，一对闪住寒光嘅双眼猛咁向我呢边望过嚟。 而且仲向住我藏身嘅呢条柱慢慢咁行过嚟，一步一步咁行得好慢。我心里头闹咗句啦，今日你阿爷真係黑到痹啦。我想叫肥仔做好准备，我吸引住佢嘅注意力，然后叫肥仔出其不意，执起地下嘅大砖头啊，醒佢一嘢。但係另一条柱后面嘅肥仔似乎死咗咁，呢个时候一啲反应都冇。我咬牙切齿咁响心里头不停咁闹。呢个时候只好故技重演啦，将啱先对付阿东嗰招再使一次。我用手搣咗一块木片落嚟，对准阿东嘅尸体啊弹咗过去，希望可以引开佢嘅注意力啦。由于担心声音唔够大，我特意啊揾咗片比较大嘅碎木。呢一块碎木正好击响阿东嘅尸体上面，响寂静嘅佛堂里头发出啪咁一声动静。呢隻白毛嘅家伙果然听到咗动静，警觉咁回头去睇啦。呢个时候最諗唔到嘅事情发生啦。被监生吓死嘅阿东突然发出一阵剧烈嘅咳嗽，瞓响地下回嗰条气嚟啦。原来佢仲未死啊，只不过呢啱先受惊过度，加上高原缺氧，一啖气喘唔过嚟晕咗过去啫。阿东停止呼吸的时间并不算长，只是在气管里面卡住一啖气。这个时候仍然处于昏迷的状态。那只从门里头爬出来的家伙见阿东翻生，顿时一嬲啊，猛咁响度怪叫。未等我明白过嚟佢是想做咩嘅时候，只见呢只家伙已经搬起一块石砖，对准阿东个脑就系咁狠狠咁揼落去。顿时抌到老浆四溅，佢仍然唔肯罢休啊，直到将成个脑都揼到扁晒啦，咁先肯停手。然后用个爪拨咗一拨阿东条死尸，确认阿东彻底死咗啦，咁先又由路转起，连声怪笑，然后挛起个身抱起条死尸，将被揼到烂晒嘅头颅扯甩，剥去晒啲衫，将嘴对准个脑腔，嘘一声咁就啜晒啲脑髓入去啦。我喺柱后边睇到成身都麻晒，呢个情景实在太惨啦。特别系喺死一般寂静嘅古城遗迹当中，听到嗰啲嚼骨嘅声啊，咔咔咔咔咁响个不停。我以前见过猫捉到老鼠之后就系咁样样食噶啦，同眼前嘅情形简直就系一模一样。俗语讲，天作孽犹可恕，人作孽不可活。阿东呢条衰仔贪图嗰尊银眼佛像，如果唔系咁啊，都唔会打开呢一道黑色嘅铁门。虽然话呢系佢自作自受，但系眼前呢一幕仍然令人觉得呢种报应嚟得实在太快太惨啦。我忽然就谂起，响轮回庙前边一进嘅护法神殿通道中，嗰一幕幕描述地狱酷刑嘅壁画，其中有一幅画画住响地狱中一种猫头野兽，身体近似人形，有尾，正响度抡紧罪人尸体嘅残酷场面。记得当时铁棒喇嘛讲，呢一种系轮回中嘅食罪巴佬。因为轮回中已经在世间绝迹，所以后世亦没办法判断这种食罪巴佬到底是虚构出来的地狱恶鬼呢，定是一种现实中由宗教执法机构所驯养的惩罚罪人的野兽。描绘地狱中酷刑的壁画和我见到的是这么相似，很可能从这栋门里头爬出来的就是轮回中所谓的食罪刑徒了。我们就这样柱上边根本就不是办法，手脚都渐渐麻木了，估计都不用几耐就坚持不到会跌落去了。但是一时之间都没什么对策，只好拖得一时是一时了。我正想打手势招呼肥仔撤退，那只背对着我们的食罪巴佬突然猛咁拧翻转头，狂索住个鼻，似乎闻到咩特殊异常嘅气味，顿时变得警觉起身， 向我哋呢边就望咗过嚟啦。